相识的时候，对你说一声扎西点连秀， 扎西点连秀。 当我们分别相送的时候，对你说一声扎西点连秀， 扎西点连秀。 扎西点连是最美的话语，扎西 扎西点连秀， 当我们分别相送的时候。